我一个想一份。 曾有感情到天性，看风景他似无云，又偏却不成影。此人算初恋，太高兴失去承受更悲伤的本领，然后遇着我至今的经典，曾紧张得似应战，一晚到无限风险，然后渐渐沉重。 多謝大家。